OK， 翻翻嚟呢個 Hello Kitty 啊，藏人頭案嘅兇案現場啦。咁啊，現場繼續有花家姐艾力力、阿文同埋我哋今日嘅嘉賓主持鄧奕群啦，同我哋咧就講下啦，即係又講下啲即係傳媒角度啦嚇，點樣去睇呢一單新聞啦。咁啊，就呢單案件啦。在香港史上都是數一數二咁冷血咁兇殘，同埋我哋連我哋嗰個東頭灣道919號嗰個 profile picture 都是攬住個 Hello Kitty 頭嘅。咁我想言之咧，即係好深入民心嘅呢個案件嚇。咁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有三位嘅兇徒啦，喺呢一單案裡面咧就參與咗啦。一個就係33歲嘅陳文樂啦，一個咧就係梁勝祖啦，就係20幾歲嗰時24歲，跟住梁偉麟咧就19歲啦。咁啊，三個人咧其中兩個啦就都係判咗最初呢三個人呢都是判了誤殺，但是呢就囚禁終生的。那要講一下誤殺，那顧之然是誤殺，因為呢基本上都沒辦法證明到他們謀殺的動機，是不是？但是呢也是剛才講過，本來呢都可以 咬他們不入的，因為呢連那個女死者都沒辦法證實到他的身份，但是他們自己呢就鬼拍後尾枕認了呢處理屍體，即是證明啊你哋係殺咗佢啦，證明殺咗佢，而且有證人啦，阿方咧係指證咗，所以咧亦都係判咗佢哋就係誤殺罪成。咁點解囚禁終生呢？亦都係因為啊，即係阿法官就阮文道都好嬲啊嗰時係嘛，即係都覺得哇，真係邊有咁冷血， 好犀利啊！佢嗰段嘢，佢話極度喪心病狂、殘忍、冷酷無情、墮落、暴力及惡毒。非人類對待人類所能做出的行為， 當然是英文啦 但其實可能佢講咩咩你都唔識。 我哋以前曾經講過一單平安夜的謀殺案咧，89年嘅。當年有個男仔就係去咗人哋屋企，唔知喺住喺邊度，唔記得粉嶺定邊度，上咗殺咗自己嘅女朋友啊。跟住咧，佢都係判誤殺，而咧最後咧係終身監禁。 係啊。 咁咧點解當時咧我哋都訪問過精神科醫生，佢話呢條友梗係咧就係玩嘢。他拿精神報告的時候一定是非常態度惡劣，精神科醫生都不幫你，即你不可以說你是有精神病，你一定是即要受到即囚禁樣而且呢即令到法官都很發指這些人的行為，也是因為誤殺可以判終身監禁最高，所以呢當時這三個人都是判了終身監禁，但後來在2004年的時候呢梁勝祖呢即係第二被告啦，啊又俾佢甩到身，咁就判咗18年嘅啫，改咗。 我都睇下梁勝祖啊，有張喺囚車 梁勝祖就係呢一個， 即 係14張相。 最近出咗嚟噶嘛？ 係啦，係啦，出咗嚟嘅應該18年嘅啫。咁我嗰時就判咗18年，14張相。 咁佢可能聽， 因為佢喺2003年嘅時候重審咧，就再判佢得18年。咁好似到而家都應該出咗獄啦。 咁有陣時係啦，14張相幫我播一播，唔該。14。咁咧就點解當時咧佢可以改判呢個18年咧，即係有個刑期俾佢咧？就因為咧佢第一樣佢咩啊？佢自首啦。 佢自首。 自首啦。 當時佢係唯一一個自首嘅兇手啦。 係一個著咗草添。 一個著咗草，冇錯。 一個就俾人捉。 冇錯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喺女死者死嘅即係之前一日，同埋佢死嘅當天咧，佢唔喺現場嘅，即係佢曾經參與過。有呢個 pose 啊嘅過程啦， 之前就代，跟住就之後嘅分屍。 係啦，咁佢有參與過，咁其實阿方都有參與過添。咁話説就有人攞咗袋嘢俾阿方啊嘛，咁阿方就攞住嗰袋嘢就去嗰個廁所嗰度咧，就倒咗落廁所，點不知發覺有個潤咧就倒咗出嚟，咁樣幾恐怖咧。咁佢都有參與，但係咧因為阿方咧就係特赦證人， 同埋佢年紀太細啦，當其時只係15歲到14、15歲。 咁梁勝祖嘅參與度都比較低啲，所以咧佢當時就可以判咗呢一個咧就刑期咧就有個刑期。 而且佢幫佢據聞咧就話佢幫女死者講嗰啲好説話嘅，即係叫佢話。不如你早啲還咗啲債，咁你唔使受苦咁樣。即係講佢個可能個官嗰個仲有少泯滅之中，仲有少人性，所以俾條生路佢走啊。 咁但係陳文樂咧就喺庭上面咧，據聞佢都即係仲係都比較囂張少少，同埋咧話説佢當時咧阿方形容咧，佢煲緊人頭或者碎屍嘅過程係相當之冷血無度啊嘛。 如果阿方形容嗰句咧，其實係阿飛仔，飛仔就即係 梁偉麟， 梁偉麟啦，即係都係佢男朋友嚟咯。 係啦，佢係整起個頭之後咧，就係 撬起個頭， 係啦係啦，即係唔知道有啲咩吉起個頭啦。咁跟住講嘅話，唔係好核突啫，唔係好似博物館啊、電視啊見到嗰啲骷髏骨頭咁，即係咁。 同埋佢哋處理個屍體，佢煲個頭咧，就唔係就咁用滾水煲。他用歌詞的， 犀利啊！ 即係歌詞的咧，真係深入民心啊！ 係啊，即係增上啊嘛！ 係啊， 咁係直情佢話一煲咧就 即係好快揦溶啲肉。 係啊，但其實好臭噶。如果你用哥士的去揦嗰啲，係 咪有陣骨煙出嚟嗰啲嚟？ 應該係好臭，好難頂咧。現場嘅人好難頂嘅。如果你焗住曬間屋咧，頭先講咗間屋又釘曬啲木板啊，成咧，其實係好臭。 哇！間屋我就係一路睇嘅，點啊？即係可以想象到佢仲可以喺度食面。即又有死屍，又有 一路食面， 又有哥士低。 所以我覺得佢哋喺處理啲屍體嘅時候，其實都係嗨咗冰，即或者吸咗其他毒品，即根本都喺迷迷糊糊嘅狀態之下去做。 可能個嗅覺都會有啲 係啊， 可能長期就算嗰陣時冇嗨，但長期嗨都會有影響， 已經有影響。 係嗱，咁當時咧就亦都因為呢個阿梁偉麟咧，就第三被告咧，亦都係同阿陳文樂一樣咧，就判咗終身啦。咁本來就係遙遙無期，都唔知幾時出到獄。最近咧，佢咧就寄咗封信，就俾阿應該梁耀忠啦。咁就希望咧特首咧可以咧幫佢咧就減刑。其實呢個所謂減刑咧，就即係終身犯咧，就即係想俾佢有個刑期咁解嘅啫。咁希望咧就可以盡快走啦。依家坐咗幾年啊？15年。咁但係當時咧，我記得法官就講過，你哋喪心病狂到咁咧，起碼要坐20年。 咁但係如果20年都差唔多嘅噃， 但係佢而家都未符合呢、這個，不過嗰個係一個指引啦。 先至俾你哋可以再講減刑啊嗰啲。係 啦係啦，咁但係而家佢都係有少少叫做點講啊，即係搏大 申請定先啦。 係啦，因為其實我入過東頭灣道99號赤柱監獄咧，咁就即係 坐過 同坐過你 做啲嘢， 咁啊同個即 係 同個朋友傾過偈，咁佢都即係又話翻俾我聽，就梁偉麟咧，其實佢今次都幾後悔做咗呢件事啊，因為唔係應該咁講，佢應該話咧幾後悔就俾傳媒咧報導咗呢單嘢出嚟。咁咧，因為咧令到佢咧就佢覺得會個機會可能會細咗，因為應該要你要低調啲，你搞到咁高調咧，其實就算特首想幫你咧，都唔知點幫你。咁啊，同埋即係冇乜理據幫你啊嘛，係咪先？咁我知道，因為佢個家姐咧就成日都去探佢感情好嘅子弟，佢就覺得阿細佬好唔抵。喂，我細佬咪又係咁樣，大家都係一齊去個現場虐待個女仔啫，點解阿梁姓仲可以咁早出嚟咧？我個細佬咧就要終身。咁樣咧，咁佢所以佢就覺得要幫佢細佬就去求情，睇下可唔可以咧早啲出嚟，咁咯。好啦，咁但係關於咧就阿梁偉麟咧，即係呢一個人啦，呢個人物啦，咁原來我哋咧又有個冬粉咧，就係咧以前咧又係同佢咧就一齊咧同籌嘅，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同我哋做咗個訪問咧，就阿肥兔啊，阿肥兔同我哋做咗訪問咧，就關於阿飛仔咧就以前嘅一啲往事啊，咁啊大家聽一聽啦。 我1995年喺嗰個延神國教所度識佢嘅，咁出到嚟之後都有聯絡嘅喺度，一班人去唱下 K 咁咯，飲下酒咯。 咁你認識嘅佢咧，譬如話喺獄中啦，係一個點嘅人咧，或者有冇啲即係説話聽過佢講啊個咁樣啦？ 係啊，佢喺獄中嗰陣時就好乖嘅，都唔係點出聲嘅。 嗯， 因為嗰陣時始終都仲細個咧，我哋都係得10多歲， 好靜嘅，即係唔會話搞自搞飛嗰啲人嚟嘅。 唔會啊。 嗯， 因為我識佢嗰陣時候已經係坐第二次啦，咁啊已經係10幾歲。 咁你識佢嗰陣時佢大約幾多歲到啊？ 16、17歲啦。 咁出翻嚟之後咧，又繼續即係做 friend 啊，咁一齊玩啦。咁跟住你覺得佢個人即係佢話有冇其他嘢係俾你發現到佢係有啲即係其他嘅性格啊，或者係特性啊咁咧？ 好勇鬥狠咯。 嗯。 要是鬥幾多啫嘛？ 系，即系同佢喺教导所又好唔同喎，系咪？ 唔同，两个人嚟噶，即系好少事都可以打交咗上去。即系譬如佢唱歌啊，譬如人哋讲一句话唔啱听啊，佢即刻会打佢咧就。 咁你有冇同佢打过交？ 同佢一齐打过交然后。 即系群殴嗰啲啦，咁样系嘛？ 系啦，类似咯。 即系佢喺群体里面，其实佢嗰个角色系咩？你觉得系？ 如果佢喺班细佬面前，佢咪大佬咯。 是 在我們面前的朋友咯， 是即是他都有一班僆跟住他咁樣嘅咯， 都有20多人， 20多人跟住他， 是啊， 咁嗰陣時佢係咪都係叫飛仔 嘅？阿 Jelly 仔啊，我哋覺得，即係識佢耐啲，我都知嗌佢 Jelly 仔啦。 Jelly 仔， 嚇 Jelly 啊 ？Jelly 係咩意思啊？ 嗰隻眼蛇咧。 哦，所以就有個花名叫 Jelly 仔嘅。 系啊， 系啊，咁飞仔后屘先改系嘛？ 我谂佢系 Hello Kitty 嘅单案之后先自己改 嘅。系，即系自己改咗呢个名字。即系当时即系 Hello Kitty 案嘅时候，佢已经系改咗名叫飞仔啦，系嘛？即系听到话佢系参与呢单案啦，做一件咁 恐怖嘅事啦，即係你自己諗法係點啊？覺得即係佢係咪真係會自做一件咁嘅事出嚟嘅？ 其實如果睇翻個案情嚟講，當時佢年紀係最細啊，我諗佢都係俾人利用嘅啫。 係咪因為嗰時你覺得佢係即係因為大佬逼佢，佢先至會咁樣做？佢本身就唔似會做啲咁嘅事嘅人，即係未至於殘酷到咁嘅。 未至於去到咁，未至於去到咁咯，我覺得佢就係。 即係你所認識嘅佢，就應該唔會話即係變態到咁。你又覺得即係打下交就會？ 啊、打下交會，即係亂七八糟會，即係你係即係殺人呢啲咧。我點佢未去到咁樣咯？ 有冇見過佢欺負女人咧？ 咁我冇喎。 咁即其實即係 Hello Kitty 案嗰陣時候就即係99年啦，你係冇見過佢幾多年㗎嗰陣時係？ 99年係先，我冇同佢聯絡大半年到啦，發生咗呢單案啦。 哦，即係大半年前都有同佢聯絡嘅，即係99年頭嗰陣時係嘛？ 係啊。 或者九八年尾嗰陣時，咁記唔記得最後一次見佢？咁大家做過啲咩？或者佢有冇講過啲咩説話？或者你對佢有啲咩印象留低咁樣咧？ 因為嗰陣時佢就住葵盛嘅，咁葵盛嗰班人一齊，葵盛嗰班人一齊嘅。後屘就聽佢講話出咗九龍，出九龍之後就少聯絡啊，同佢有。 咁今次佢就話即係想減刑啦。你自己即係覺得咧，覺得佢判咗五曬嘅時候，而又即係混一世啦。你自己有咩感想咧？ 我覺得佢十零歲，講真十零歲犯呢件事，同埋點講啊？同埋有咁幾個被告啊？ 係。 佢都係受人唆擺嘅，你我夾硬即可能係點講？聽人講先做嘅啫。都已經坐咗咁多年啦，已經得點講啊？得到應該有教訓啦，即係希望社會俾個機會去接納翻佢咯。但係出翻嚟好，你要做翻人咯。 大家聽到啊，因為梁偉倫咧，性格欺善怕惡。都應該又不是窮兇極惡之徒就被人唆擺的但另一方面又看得出呢類人呢那個自我形象非常低落自卑感很重反而呢啲人呢很容易成為最危險的少年殺手因為他自卑感重呢人家大了的時間他就可以烏龜的坐出的但到轉頭遇到一些弱者的時間呢他可以顯示自己的那個能力呢他會做出一些極度殘忍的事反而真的好漢就不做的 即是比其他人可以更加加倍殘忍 因為他顯示自己我不是那麼渣的嘛 他做出來忍了那麼久即是被人即是恰了那麼久即是發洩即是譬如我看回呢樂仔即個首領呢其實都話係因為佢住喺外母嘅屋企，即係佢女朋友個媽嘅屋企啦，都係俾女朋友個媽咧都係恰嘅啦，即係話恰，即係但係佢又唔敢出聲嗰只嚟㗎啦， 因為要寄人籬下嗰種 係啦，咁所以都有少少。 即係其實成件事都睇到佢哋係一層啦，所謂大佬啦，其實下面有兩個所謂僆啦，但係嗰兩個僆本身亦都係其他人嘅大佬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大家都有顯示緊自己啲實力啊，即係如果一個做得勁啲，即係同嗰個沈樂平嗰單嘢一樣啫嘛。如果你做勁啲咩，我又要再做勁啲，咁我咪威。呢啲咯，即係可以喺同黨即係面前嗰度即係攞立功啊，攞威咁 啊。係啊，同埋覺得真係一個係冇反抗嘅一個物體啊嘛。 絕對 係。咁我點樣做你都冇反抗㗎啦，咁我做強啲咯。 同埋有時可能就係因為咧，嗰個受害者佢本身食咗冰咧，佢個反應唔會好激烈啊，即係佢嗌痛又唔會嗌得好痛，又唔會叫救命。你覺得咦係咪我唔夠勁咧？我要再做勁啲，令到佢反應大啲。 加上嗰啲心理學家咧話咧，佢話呢啲群體嗰啲咧係好易出事咧，就係因為佢係每人。都是覺得自己是一拳的啫，但其實十個人加埋就十拳嘅啫，受嗰個係十拳，但你自己覺得一拳，所以就係即係越嚟越將 好似好小事。 係啦係啦。 咁啊，頭先咧，我聽到肥兔咧對梁偉倫都有少少嗰啲憐憫之心啦，即係都覺得當年佢只不過係即係少不更事，咁就俾人唆擺，咁就誤入歧途做咗件咁嘅事，佢唔係咁衰嘅。但在法律層面冇辦法㗎啦，即係你真係做一件對社會個咁負面啊！即係當年法官，我覺得佢判嘅時候，都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因為太過即係嚴重啊嗰個罪行，所以一定要咧即係以儆效尤，咁要判得咁重。咁你話今時今日你要減刑嚇，咁係咪陳文樂都要減刑呢即係雖然當年佢係首領啦，咁但係你喺罪責上大家 都首領就難啲，因為佢嗰時個年紀 更加難 啊，三啊零歲咁好成熟㗎啦嘛， 佢係三零歲啊， 陳文樂 係啊，咁啊梁偉倫嗰時只不過都真係廿歲到啫嘛，咁仲係叫年青啦，雖然已經合法年齡啦，咁但係起碼佢個心智可能未成熟，呢啲條件可能 係佢嘅機會會大啲咯。正如我哋以前咧有一個嘉賓上過嚟做訪問啦，東圍灣道99號嘅訪問啦，咁就阿文迪啊，佢以前咧就喺七幾年嘅時候喺渣打銀行咧打劫，就槍殺一個警員，誤殺啊唔係謀殺，咁咧就判咗入獄，佢同佢大佬一齊坐監，佢大佬坐40幾年，佢自己坐咗20幾年出嚟啦。 咁其實佢大佬就個首領，嗰個角色咧就比較熱， 一定係重啲 嚇嚇嚇。咁佢都即係可以得到減刑嘅機會。咁至於梁偉倫點咧，咁就唔知啦。去睇佢今次咧就有冇呢個機會啦。 不過我驚阿梁生近排好忙啊，都唔得閒理你。 係嗱，咁啊講起即係其實佢當年咧即係。最主要咧，都係我覺得嗰個毒品嘅影響咧，真係好大啦，即係遺禍一世啊，係嘛？咁我哋咧又有一個即係東敏咧，亦都係咧今日咧就係我頭先話嘅神秘嘉賓啦。今日特登上嚟咧，幫我捧呢一個咧阿明輝送嘅蘭花咧就走，因為太大盤啦。多謝曬明輝先。咁咧就佢話聲稱自己咧就係呢個奇案迷會上面咧係從來都唔鋪嘢嗰個喎。咁佢係邊個咧？不如聽一聽啦，佢講翻啦嚇，即係佢以前曾經咧。在这个迷幻的年代他曾经被这个冰毒都影响了他很多的。那么听下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开始吃冰的情况是怎样 瞓不到觉七天瞓不到觉心不跳跳好兴奋真 的。那其实有没有试过说是吃完之后很专注去做一些事 自己整模型咯，將啲嘢砌，又拆散佢，又再砌過咯，即係好用心做一樣嘢咯，不停有好多啲 idea 出嚟，咁樣好唔好咧？啊，擺嗰擺右手邊定擺左手邊啊？隻眼係點啊？咁樣咯， 即係創意行快咁樣嘅會， 可以咁講啦。 咁食完之後係咪即係冇幾耐之後又想再食咯？即係大人 都會嘅，中意嗰種感覺，你就會中意食啦。 咁會食得幾密嘅咧？ 食得幾密，你就食咯。 咁你通常食冰係會同啲朋友一齊食啊，定係自己食啊？ 一時時啊，多數自己食嘅。 嗯，有咩唔同咧？呢個感覺，自己食同朋友食。 同朋友食要爭食咯。 啊。 同朋友食。好麻煩呢個時候，佢哋嗰啲蝦仔嚟照顧佢。咁自己食又等啊嘛，學習最好啲嘢。 咁同朋友食嗰陣時候，即係佢哋會唔會都話有啲幻覺啊咁樣？ 會有，我哋老朋友食完又話，直升機載啲飛虎隊，吊啲飛虎隊過窗而入，總之就跳跳嘅啫。 咁會唔會互相影響大家？即係？當對方話見到嘅時候，你都話覺得好似自己都見到喎。 咁梗係唔會啦，關飛虎隊咩事啫？係都掃毒啊，大佬。 即係你就冇嗰啲幻覺嘅。 冇啦。 嚇！即係個個人嗰啲反應唔同嘅。 頭係啦。 咁後屘係點樣可以戒到？ 為咗個人咯。 為咗咩人咧？ 自己咯。 有咩諗法咧？ 你知道神唔中意啦，即係食呢啲嘢啱啱先食完事嚟噶啦。對身體又好咧。不過呢啲都係其次嘅，最主要咁真係長一下，真係唔係辦法喎。啱啱先？咁都想做啊，做翻個正常人嘅人大啊嘛。 咁有冇掙扎過嗰時？ 係有㗎，好似失戀咁。點樣失戀法？又想復合咯，但係明知對方又唔好喎，咁樣咯。咁即係起碼成冇好結果嘅。 多謝曬炮 X 先生啊！呢、這個咁廢 過氣迷幻青年 啊，發人心醒嘅即係現身説法 啊！ 講翻自己當年咧，因為原來吸冰嘅時候咧，即係最大一個特徵就是不斷咧好 focus 去做一樣嘢嘅，就係、是、集中精神。佢六七個鐘頭不斷砌模型，令我哋幻想到咧，即其實佢當年呢班青年喺度將呢個人頭塞落去個 Hello Kitty 嗰個頭嗰度，個心態其實係咪都係好反射動作咁去即係？好似拆開啲嘢又重組咁。 但係如果係就應該係塞完又掹翻出嚟，塞完又掹翻出嚟。 唔知佢中間。 同埋其實好創意澎湃噶嘛，即係好多 idea 出嚟。所以頭先都話啦，點解諗到咁多橋嚟玩人咧？除咗話自己睇埋曬啲即係動作片之外咧，就係、是、可能真係有啲突然間諗到啲新橋出嚟、即係都唔出奇。 但係阿鄧 Sir 會唔會覺得佢哋有種係即係想掩飾罪責咧？另外一個角度睇又 表面上就係、是，因為你將全身嘅皮肉啊煲起曬，冇曬指紋冇剩，如果連個人頭都唔見埋，咁啊真係天了得啦！如果死咗嗰個邊個，永遠都冇人知道。但係問題，依一扎人食咁多冰嗰個畸形嘅表現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佢又唔似諗咁多嘢咯，純粹佢就係傻咗，根本就係當。 將當我一個遊戲嚟嘅，佢都冇將生命當係生命，佢一個 game 嚟嘅，玩喺度，其實只係砌來砌喺度玩。 其實真係天網恢恢，因為佢哋其實本來將個人頭咧，其實攞咗出街抌咗佢噶啦。如果真係抌咗嘅話，基本上真係冇曬證據，即係都幾難。 因為手手腳腳都掉咗喺垃圾 桶。係咪咧？係咪攞人頭抌 嘅？個人頭想抌嘅，但係因為咧當其時好多時咧嗰啲咁嘅空置住宅咧好多差人巡查，尤其尖沙咀區啦嚇，好多差人行過嘛，所以佢哋好擔心攞落街嘅時候就撞到差人，咁咪死咗斷正，所以佢就唔敢攞落街。 不嬲都話即係瑞仙案裏面咧最難處理就是人頭啦，係咪先啦？嗰陣時都話阿丁啟泰援交少女瑞仙案嘅即係兇徒啦，佢都係要攞住個人頭就搭巴士去九龍城嗰度掉嘅，係嘛？即 係要聲稱啦， 最易出事噶啦，個頭就係你好難搞嘅，真係。咁啊，就唔知係咪呢單案咧嗰個即係冤情太重啦，即係實在係即係非常之慘啊！即係女死者慘死，可能咧就即係會唔會真係有種即係冤氣喺度咧，令到呢一單案咧就嗰、那個靈異故事咧就特別豐富嚇。咁啊就頭先講過啦，就曾經上過去巡查嘅馮小燕督察咧就自殺身亡啦。咁亦都係冇幾耐喎，另外一位嘅警員啦就參與過呢個案件嘅李少光啦，亦都喺車禍裡面喪生嘅。 好似話同一個月添喎。 是差不多時間， 同一個月，即係同年同一個月， 是非常之邪的。另外亦都咧，我哋有一位嘅即係聽眾啊，曾經咧就喺呢個案發之後冇幾耐咧，就上過呢個案發嘅現場。咁我哋而家就接通咗個電話，就講下咧，佢原來上呢個單位嘅時候咧，佢都有啲靈異嘅經歷嘅，可以同我哋講下。不過呢度唔係恐怖熱線，呢度係東頭灣道99號，歡迎你啊 ，Chris。Hello， 喂 ，Hello，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啊，係啊，咁阿 Chris 亦都係行家嚟嘅。係啦，咁就曾經咧都上過，即係等上行家唔攞行家，咁就曾經都上過呢個單位係嘛？咁你不如講下你當年上呢個單位有啲咩嘅經歷啊？ 係好啊，好。咁其實就當年都係即係呢單案都好轟動啦。咁就想做一個關於呢個案件嘅題材，所以咧就嗰陣時都有聯絡咗一啲作家啊，一啲記者啊，一啲澳洲嘅記者啊，點知啊，其實就一齊上去呢個嘅兇案現場裏面啦。咁嗰陣時我哋初初上去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有個行，一個行家，有個記者都，佢都做足好多嘢嘅，即係例如佢會帶定啲補貼啊，帶定啲山果啊、香燭啊嗰啲咧，就諗住就即係做裝支香先，即係比較即係打個招呼先，有禮貌地咁樣。咁就先至即係我一入門口已經即係擺咗個鏟，擺咗啲鏟啊，裝咗啲香先嘅已經。 即係可以入埋去個單位度嚟。 係喺出啊 ，sorry， 個單位可以自出自入嗰時係嘛？ 嚇！ 單位自出自入嘅咯喎，嗰時。 係啊，單位自出自入嘅，佢我一後門上咧，基本上到門一推就開咗啦。係一推就開咗啦。咁嗰陣時因為冇電嘅啦，已經係好黑嘅。我哋夜晚大概8點零鐘上去。係啦，咁都好黑嘅。咁其實一入到去，其實個地下已經亂到係，即係可能你要行步路都要撥開啲嘢先至行到。係就都其實入到去都幾陰森恐怖嘅，其實因為隔離左右又冇人啊，又係黑麻麻咁樣啦。咁但係我唔知道心理凝住咧，就都聞到啲臭味咯，其實都。係都聞到啲臭味。 好似話你入到單位仲見到有啲煲喺度喎，係咪啊？ 嗰啲唔係嗰啲煲，即係嗰啲佢有好多有藏肉啦，咁亦都會有啲器皿喺度啦。但係我知道佢有啲煲咧，佢就已經攞走，因為我哋都知道佢有煲，應該係我冇記錯係煮過嗰個人頭啊嘛。 係啊，證物應該攞走噶啦， 證物拎走啦，係咯。 係啦，嗰個就冇嘅，不過有啲爐嗰啲喺度嘅，佢啲爐嗰啲仲喺度嘅，咁亦都好亂嘅，都比較叫做陰森，有啲開陰森啲恐怖啲咁樣咯。咁同埋我哋去到嗰陣時候咧就。都我冇記錯係啲窗咧，玻璃窗係爛曬嘅，啲玻璃窗係爛曬嘅。咁係裏邊都佢係即係我哋其實裏邊都做咗啲嘢嘅，即係包括影相啊，睇下有冇啲資料可以攞到啊，搜證下咁樣啦。咁就但係咧好奇怪嘅，當我哋可能聚埋一齊去傾下啊，究竟啲現況係邊度發生，點樣發生咧，或者都重組下個案件嘅時候就。好奇妙地就開始喺個廳度咧，有啲風咯，即係一個圓形啲風喺度卷下。 旋風 係即係卷圓形嘅風啦，可以咁講，圓形嘅風啦，即係喺垃圾好似你腳邊喺度係咁吹咁樣感覺。係啦，咁都咁，但係最即係有少少靈異就係，譬如我哋因為我哋有嗰個女記者啦，咁就 因為就係入屋之前其實已經裝咗三支香喺度噶啦，其實都咁佢突然間啊就喺度同我講：哎，不如我哋快啲走啦，我哋快啲走啦！我真係好唔舒服啊！咁問佢咩事咧？咁佢淨係只係話，即係隻眼神瞄一瞄，即係嗰個裝咗香嗰三支香，咁就發覺好奇怪地咯。佢係中間嗰支香咧，仍然係好長嘅，即係因為其實我入咗去冇幾耐啫。咁但係隔離嗰兩支香咧，已經燒到好短。 嗯， 係啊，即係好似即係佢就會 feel 到係好似啊， 總之唔同常啦， 歡迎我哋嚟咧咁樣。 嗯。咁就係呢個經歷啦，當時係 啦。 不過我知道啦 ，Chris 咧就喺咪後都同我講過，依一單案咧，其實前前後後原來話，譬如有啲曾經去過採訪嘅記者咧，都又有啲唔係咁尋常嘅經歷係嘛？ 嗯， 係啊，佢就唔舒服咯，病咯。 嗯， 病咯，即係之後其實佢做出好多嘢㗎，即係包括我哋去完即係影相之後，佢喺樓下已經即刻即係佢帶咗好多補貼過嚟化寶，即係即刻喺樓下就燒㗎啦，已經係即係佢都比較。做足咁，但係結果佢都係唔舒服嘅，即係佢都覺得喺心理上或者身體上唔舒服，佢都成個禮拜冇翻工。 嗯，或者個環境真係好惡劣，好多細菌都唔頂。 係，或者啲陰氣重啲，佢就唔係好受得到咯，或者係嘛？好啊，咁唔該曬 Chris 電話先，唔該曬。咁啊，你睇下呢單案咧，真係好多靈異傳聞啊！嗬，咁啊嗰時又話法庭上面咧，聽到控方定係辯方啊，即係一啲嘅説話嘅時候咧。嗰啲燈就狂斬 哦，係即係辯方，即係辯方，譬如講到話，呢單案咧，我哋只可以係當一個非法處理屍體去睇，咁其他唔好理啦。跟住啲燈嚓嚓嚓嚓嚓嚓嚓又斬，咁啊，仲有一個話係因為佢哋會拍，係啊，佢哋會拍嗰啲重組案情嗰啲噶嘛。咁咧拍到咧，即係嗰個 video 咧播到咧，就係女死者死個位咧，有啲燈又嚓嚓嚓嚓咁樣斬。咁你話巧合定係乜嘢啦？ 夾都冇咁準喎。 跟住我哋又問啊，同阿劉先同阿鄧 Sir 傾偈。咁等 Sir 話：，未必係玩嘢。如果咁樣報道出嚟，未必係玩嘢喎。點解咧？ 因為咧喺報館裏邊嚟講咧，嗰個編制嚟講咧，個法庭記者咧係最資深、最叻嗰批嘅，即係好似飛虎隊咁樣，唔叻都做唔到。因為要識法律嘅嘢，同埋報導啲法庭消息咧，好容易賴嘢嘅，錯少少都唔得嘅，一定係最資深、最穩陣嗰扎人嘅。所以如果你話係法庭記者報導咧，我就投意100%信任票。 即係覺得佢哋唔係作古仔就 佢親眼見到，唔係佢唔敢，佢聽佢都唔敢，一定係親眼見到先寫落去。 咁而且法庭入邊仲有好多其他人嘅，應該又冇得作嘅。 同埋話有人係即係嗰個其中一個被告啦，就話係即係發夢見到即係俾人監禁嘅時候咧，係同嗰個獄長定係獄卒嗰啲人講話，我撞鬼啊，我撞鬼啊咁樣。咁到第二日咧出庭嘅時候咧，佢話見到所有女性嘅面孔咧都係死者， 成個庭都係， 成個庭都係。哇！你睇個畫面幾恐怖。 但嗰時佢應該吸唔到冰一段時間，係啦，會唔會都即係冇唔會話有啲幻覺啊嗰啲咁嘅嘢？ 我諗 最多係心理， 你唔知係咪幻覺，但係肯定唔關呢個藥物影響咯。 同埋即係全部女死者喎，嗱，即係如果係全部所有人都係變曬女死者咧，我反而又覺得係可能係咪真係幻覺諗多咗咧？但係佢係真係分得好清，全部係女人先變女死者。 咁其實呢單嘢真係有咁多靈異嘅嘢唔出奇，因為起碼即係揭發呢單嘢都係因為嗰個靈異嘅嘢而先可以揭發咯。如果冇嗰個發噩夢嘅話，基本上呢間嘢可能一路都冇人知嘅喎。 仲有一個噩夢㗎，我睇到嗱，即係譬如你話開頭嗰、那個射證人個女仔 阿芳 啦，就有噩夢啦。咁原來咧話咪一個咧人咧係住喺樓上定樓下咧，係睇到咧好似有啲影 皮影戲， 皮影戲嗰個嘅。 哇！真係好鬼戲劇性喎。 嗰個嘅嗱，即係雖然阿艾力嚟我分析，冇可能咁樣啲燈會射到去嗰邊會見到個影嘅喎，咁樣我就唔知係咪其實係扭與扭之間。 呢個講翻清楚少少係啦，嗰個證人咧就話見到有一啲影就喺間屋度射咗出去，佢就喺個嗰啲水渠嗰度望到，就見到有人咧手起刀落。喺度咧 斬嘢， 係啦，咁啊成個畫面真係戲劇性到 不得了。佢唔知淨係睇到個，仲甚至話佢話咧揾手提攝錄機咧係影低咗嘅。不過後來因為咧即係拍咗其他片就洗咗啲帶，所以就冇得攞翻出嚟啫。咁即係話佢好確切地講話佢真係睇到嘅喎。 係啦， 即係唔係一個幻覺嚟嘅喎呢個。 而佢咧跟住嗰個人咧就睇翻佢報道咧，佢話因為之後都好驚呢件事啦。咁佢係曾經燒過嗰啲地獄乜嘢訴訟證啊，即係俾死者嘅。咁同埋一個頭飾咁樣。咁佢就話如是者咧，突然間有一晚咧就發夢咧，就係夢到咧女死者拖住個夾，同埋帶住佢燒個頭飾嚟同佢道別話拜拜啦咁樣。 咁佢即係起身都不以為意，可能發惡夢啦定係乜嘢？但係晏晝咧就收到法庭嘅通知咧，話叫佢上庭做證啦，咁樣即係好似話呢件事即係完結啦，完結啦，我就走啦，你做證啦，咁啊搞掂得曬成件事啦，咁樣咯。 嗯、 即係所以有關夢境就三個啦，即係淨係呢個 Hello Kitty 嘅案件。 係咁希望咁多年啦，已經十五年啦，希望女死者都能夠咧，即係喺另一個角度啦，得到安息啦，係啦，即係希望佢有更加好嘅來生啦，即係唔使再受苦，我覺得真係好悲慘啊！佢依23年都係過得，咁就同埋即係講翻呢個冰毒嗰個影響真係好大啊！即係如果我哋都吸冰咧，我哋就唔會走噶啦。我諗我哋咧會專心繼續咧會做節目，因為聽佢，我今日聽翻佢哋講咧，佢哋。吸完冰之後咧，會不斷咁咧就好重複去做一樣嘢咧，就唔會攰嘅。原來 唔會係咁樣一路講嘢咁理性㗎， 就可以一坐喺度咧， 我聽嗰啲 不斷做節目就可以， 不斷做節目， 我哋就唔可以啊，所以我哋咧，我哋冇啊嘛，我哋正常而家我哋即係所以有啲攰啦。咁啊，但係唔係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其實而家個半鐘咧就有啲聽眾話，哎，好似。不是很夠時間。 其實咧，講真，即係大家可能 三個鐘啦，不如。 其實根本就冇分別，因為我以前做話就話兩個鐘，但係中間好多新聞報道啦，又或者其他嘢，其實加加埋埋都係個半鐘到嘅啫。所以其實係冇少到㗎， 即係反應就係講咗啦， 冇少到㗎， 冇錯。 回應咗呢件事 啊，我哋都係明碼實價㗎，99蚊三個月。 即係如果你真係想我講多三分鐘，我而家即刻講多三分鐘啦。 你199會唔會講多？ 講到5分鐘啦， 因為時間唔係講得多就為之好㗎啦。 冇錯，其實最緊要係即係可以即係好精簡、好精彩地交代到個故仔。 同埋尤其是我想做呢塊份啊，因為上次咧我翻去咧個女定啦，爹哋早晨咁樣，我兩點幾翻爹哋早晨， 咁悲慘嘅， 好悲慘， 想唔做啊？出聲得㗎啦嚇 ，OK， 下去櫃枱嗰邊攞埋啲人工可以走啦。 我俾交我咁嘅先。 OK， 好，今日咧歡迎曬大家啦，喺有啲人睇緊世界盃都繼續一路咧，同時咧睇緊我哋節目，多謝曬。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去重温啦，喺我哋個台嗰度咧可以繼續重温我哋節目。只要咧就99蚊三個月咧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啦，咁你都可以下載我哋節目嘅。 同埋如果上我哋嘅東頭灣道99號嘅 Facebook 嗰度啦 ，like 一 like 啦，加入啦，我哋好多時都會喺嗰度 po 咗好多嘅資料喺度噶。仲有我哋嘅奇安迷會啦， 奇安迷會啊，係啊， 喺 Facebook search 咧就揾到噶啦。 OK， 咁下個禮拜三同樣時間11點喺東頭灣道99號再同大家見面。唔該曬，等Sir，好，拜拜， 拜拜。 人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2点半，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